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霞。我在节目预告的时候提到今天会来一位小提琴手，我们认识其实很久，不过中间有好几年没有碰面，没想碰面的那一天才知道他在这些年里面有这么多的改变，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欢迎今天的来宾小提琴手周小青。Hello， 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光霞好。好，我们今天来反客为主，我们今天要来访问雷光霞，把他所有的 为什么一开始我竟然会哑死啊？怎么了？今天怎么了？因为跟小青讨论要放什么音乐的时候，我说那你要不要选一些音乐，那我心想的就是小青应该会想带一些古典乐曲，但是他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想象，所以就是由我来选曲了。虽然古典音乐是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是国家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而且已经在那边工作很多年了。 二十年。 对呀。认识小青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她是个小提琴辣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流行，像陈美就是拉小提琴要穿得很性感，然后长发，小青几乎样子看起来就是这样。但我才知道，原来内在你是就像个小火山一样，一直在爆发，而且跟音乐一开始是跟音乐有关，后来跟音乐几乎完全没有关系了。 之前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是十年以前了，已经超过十年。对，那其实那时候我也不否认，就是说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确给人家呈现的外在就是像你讲，好像就是一个辣妹，然后就拍广告，然后以前去当模特，就是都是做一些其实也是跟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大部分做的事情都是一些比较呈现我的外在的一些事情。那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在后来尤其我觉得三十岁过后，然后我看到我开始做的一些事情，事实上那些其实他事实上把我以前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他等于是慢慢的浮出台面，慢慢的反映出来。那其实我才慢慢了解，就是说其实虽然我自己本身是正统古典音乐教育出来的孩子，那我觉得我的家庭也是很传统，就是妈妈也是老师这样子。那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反叛的那样子的一个个性，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得出来，就是这些都是我后来长大了以后，我去回想我才感觉到的。 那举个例子， 就是当我学生的时候，可能我会去看很多大量的课外书籍。我那时候我会看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非常喜欢东欧或者是俄国，就是一般人会觉得很沉重的一些作品，可是那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看。然后那个时候我对于那些作品里面他们呈现出来就是可能社会底层或者是人的那种无力，那种无奈，我会很有非常有感觉。但是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会那么有感觉。然后我到了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念师大附中的国中部音乐班，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旁边就是太阳系，你知道那个时候旁边有个太阳系，那个时候就是都还有很多的艺术电影在那边，所以我记得我就是每天翘课，我就是从早上上学的时间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一直待到晚上，我就看一天看十几部电影，一直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不务正业，那我自己也觉得我是不务正业，我也不会觉得说我是一般师生心里想象的那个一个好孩子的一个形象。可是我也就是顺着我自己就这么做了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改变应该是说我进了乐团以后，其实尤其前十年我觉得说我是非常快乐的。那我觉得那个快乐在于就是我其实一直期待我自己能够以演奏为我的职业，因为我觉得音乐它如果又是我的职业，它又能够支撑我的生活所需，它又是我的热情，又是我兴趣， 太完美了。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很多人来讲都觉得说哇，你今天做这个工作真的太完美了，真的。连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说啊，真的很完美。我觉得说我人生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好了，就是你从小就学音乐，等于是也是 家人特别的栽培。我知道你们姐妹都是交响乐团的乐手，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选上小提琴这个乐器，或者是你音乐对你来说真的就是这么特别吗？ 没有，其实每个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想要玩，那因为我开始非常早，我3岁就开始弹钢琴，4岁就开始拉小提琴，然后就开始了那种我觉得非常军事般的训练，就是每天规定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练习。 是有被规定着的。 哦，对，因为 我的母亲因为她是小学老师，所以她是非常严厉的，非常有纪律的在训练我们这样子，所以我的童年的记忆其实几乎是一片空白，就是只有练琴。所以那其实学古典音乐的朋友应该都很了解，就是学古典音乐是非常孤独的，因为你必须要把自己关在琴房里面练好几个小时，你没有办法跟外界接触，你就是一直练一直练。那这样子的过程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辛苦，非常孤单的过程。但是那个时候你不晓得要怎么样去表达，你也不晓得，反正就是爸妈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我的童年我的音乐教育是这样子开始。那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我是非常不喜欢非常排斥，那我会开始喜欢音乐，其实我觉得那有一点一开始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逃离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学音乐过程中当中的不快乐，所以我等于说把我自己躲进音乐里面。那就在这个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却也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好。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有点 奇妙， 对，有点奇妙。然后我大概真的开始非常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我觉得大概是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疯狂的听音乐，疯狂的练琴，然后觉得说音乐就是我的全部，是我的生命。我觉得除了音乐之外的东西，我觉得我都不想再去接触。当时是这样子，对， 所以小琴有这样的过程，从小学音乐，然后一开始是不爱的，一直到小学4年级，突然觉得音乐是可以终身的从事的一个工作，而且也是热情所在。所以后来念了音乐班，然后念了师大，考进了交响乐团，一直工作了10年之后有一些变化。我们等一下回来听小琴她到底有哪些让我真的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些改变呢？ 我们现在听到是米尔斯坦演奏巴哈的第一号奏鸣曲，怎么样？小琴听到小提琴的乐音，看他低头不语。 没有，我只想到我当时那个去匈牙利比赛的时候，就拉这首曲子。 哦，真的吗？ 对对对， 你曾经去匈牙利比赛，所以你真的以前就是常常会带着你小提琴世界各地表演，或 我一进乐团以后，我只要每逢寒暑假或是乐团有放假的话，我就是一定马上就是飞到欧洲去找老师上课，去拉音乐会。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等于有点像圆梦嘛，因为我觉得我从小的音乐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他们出国深造，那我就是因为我在大三升大四那一年考上乐团，所以等于说我一直在台湾受教育， 对， 所以那我就说我也蛮向往就是说欧洲它的音乐环境。那当时在30岁以前，我也是一直去德国考乐团，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是蛮丰富的，我就是一直在当空中飞人，我就是一直在台湾欧洲两边一直跑，就是一有机会就是上课听音乐会拉音乐会考乐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对， 所以真的是看到了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家，然后还有喜欢音乐的人，然后也你说30岁之前几乎就是过着这样听起来很令人羡慕的生活。 对，那时候我是真的除了上完课以后，我等于像个背包客，我就是背个包包，我就到处旅行，就一个人跑了大概像算起来大概20几个国家，就是一直跑，对，一直玩。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这当时感觉是一个很开心的音乐家，然后甚至可以说是感觉啦，是浮在云端的这样的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孩。你说在30岁之后，你才慢慢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外一面，不是只有五线谱跟聚光灯而已。 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的个性其实比较爱好自由的，我其实人家会觉得说我好像有点像吉普赛人的个性，就是我其实很喜欢到处都是都可以有家的感觉，只要是我一个人感觉很自在的时候，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说我的交友算是蛮广泛的，就是说并不是只限于音乐圈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我是先认识了一些摄影圈的朋友，所以那我去国外我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有朋友觉得说，哎，我觉得你还算是有天分，你可以尝试着去走摄影的路。那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还蛮快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大概5、6月吧，6、7月我拿了我生平第一个底片机开始拍，那时候我尝试的我要拍黑白底片，然后结果我那个时候9月的时候我就参加一个摄影比赛，我就得了奖这样子，然后我就办了我生平第一个个展。那在这整个准备个展的一个过程，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去了南澳的一个养老院，我去拍照。那个过程其实很有趣，我们那时候有一群人，我们其实本来只是要去南澳拍照，结果因为我提早到，我脱队，然后我提早到了以后呢，我在那个车站的对面，我就看到一个养老院，我就自己走进去了。我走进去了以后，我发现哇，那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那因为之前因为我父亲车祸的关系，所以他也安养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因为刚好我父亲他也刚过世，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于老人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感。那在那个拍摄的一个过程当中，除了我看到里面所有生命的衰败，然后还有很多亲人的疏离，因为你看到非常多老人他们是被遗弃在那样子一个养老院，而且是一被遗弃以后好几年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探望他们的状况。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他们的院长是一个修女，跟他们聊的状况，那个院长跟我说，我希望你拍摄，你拍出来这些影像让外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养老院，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被遗弃在这边，但是我们得不到任何外界的协助。所以那个时候我拍完了以后，然后、 那是几年的事情， 那个时候已经，对，差不多那个时候已经08、09了。那在那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就是 原来在这个社会角落有很多人，他们是期待有人可以为他们而发声，有人期待可以有人把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或者他们的困境呈现给世人知道。因为以前当我在拍摄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别人会不会不希望我拍他。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在摄影有一个名言，就是说当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 嗯， 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是说我会把相机移到那个人前面非常近的地方去拍摄他。那一般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威胁感的一个动作，但是事实上在那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或是被拍摄者，我觉得我们的互动是非常自然，是非常舒服的。那那个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原来建立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那在那个拍摄的之前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那些老人，我们去聊天，我去了解他的背景，我去理解他们，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在观看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理解。那这个理解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我们的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所以原来当时在这样一个透过摄影机透过相机观看那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人的存在。 嗯哼， 那这样几个人的存在，他这个其实就是影响我之后我走的路的一个蛮关键的一个关键点。 嗯嗯，可能在拍照拿起相机，好，就先不要说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在拍实物，当你真正拿起一台相机，然后你要开始去面对的被摄者的时候，不是只是风景跟花的时候，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刚才小青说的，如果拍的不够好，可能又靠的不够近，特别是指我猜是像也许报道摄影类似这样的摄影作品。所以当一个音乐家拿起相机，他透过相机去观看别人，其实这也是有天赋，因为你可以靠近，就表示说你在跟你的被摄者在聊沟通的过程中，他们是信任你，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是不是？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是在理解他人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开始慢慢理解我自己。 嗯， 就当你看到他人，那好像这个镜子一样，你会从别人对你的反应当中你会去了解自己。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开始慢慢了解到说，原来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以前我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是很孤僻嘛，我就是到处流浪嘛，那我觉得说我跟这个世界我觉得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这样很好。 而且你以前都是站在舞台上被灯照着的，然后你的眼前看的是乐谱的，其实台下有非常多的人在聆听，或者是每个人有各自的心事或者各自的生活。作为一个在镁光灯下的角色，比较难发现这一点。 当你站在台上，当所有的聚光灯是照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事实上你是看不到别人的。站在舞台上人都有这个经验，其实你没有办法看到全场的观众，你或许看到前面几排观众灯照得到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知道，就是说其实在过去的几可能二十几年来，我的生活一直是活在舞台上表演，我的目标是表演，我的成就感是来自于掌声还有聚光灯。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知道，原来一个人只看得到自己是一个多么孤独的事情。 尤其我必须说，古典音乐的世界实在是太大了，然后经过几百年的累积，就像个华丽的宫殿一样，一旦你开始读它，你可以一直往下读的，你可以不用再管别人了，你只要跟古老的灵魂对话，有时候就是自给自足。但是我觉得很特别是小青，透过摄影他竟然重新看到一个此时此刻的世界。我知道小青在摄影这件事情之后又开始等于是做，我觉得做可能不是一般音乐家会做的选择，比如说去念了不同的学位。我们等一下回来以后再听小青的这段过程，竟然去念了哲学系跟法律系，对不对？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声音访时机。今天为你请到的朋友是小提琴手卓小青。 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朋友是小提琴手卓小青。小青现在是国家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我们在讨论今天节目的时候，小青说小青今天节目会变谈话性节目，因为虽然是音乐家，但是我们好像很多可以聊的，反而是平常不是音乐家来宾，大家反而是来放音乐，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差。对小青来说，音乐是他的热情，是他工作所在职业。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你开始学摄影拍照开始，好像看见另外一个世界。有提到说你在摄影之后也触发了你开始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包括去念了哲学跟法律的学位，你要谈一下吗？这是怎么发生的？ 我后来就在摄影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后来我发现我比较关注的是一些一开始是老人小孩的一些议题，后来转到一些弱势或是身障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面。然后因为当时我有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司改会的活动、台全会的活动，或是一些就是民间 NGO 团体的一些活动，然后我去参与了一些比如说冤案的一些法庭观察，或是他们一些关于议题的讲座。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就是说，原来我们眼前看到的世界跟你真的去理解以后，那个落差是那么的大。就是我们一般人有我们自己想的什么叫做公平正义，什么才是我们所谓的真善美的世界，但是到最后发现说根本不是。然后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我因为我一开始我其实是对于心理咨商非常有兴趣，因为摄影的关系触发了我对人的兴趣，所以一开始我是接触了很多的心理咨商的课程，我也去受训。然后我本来是希望能够念关于咨商有方面关于咨商方面的一些硕士的学位，那但是在那个读书会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说他们是要去念哲学系这样子，我就说哦好啊，那这样子那我也去念个哲学好了。结果我就考上了这样子。然后考上了以后，我才发现就说原来事实上我在念哲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念哲学好像又比我念心理咨商更来的适合，因为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思考逻辑或者是一些思想或一些看法角度的一些翻转，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精彩非常刺激的过程。所以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也是我很享受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很痛苦，痛苦是因为你要去找非常多的资料，但是当你在看那些资料，然后你从那些文字那些内容得到的一些反思，你会发现就是说它其实是很一步一步很缓慢，但是确实很深刻的在翻转你的一个思想。 怎么说？你的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我的论文因为它是关于女性主义伦理学的部分，那我觉得那个对于我身为一个女性，因为那个时候后来我也成为一个母亲，那我觉得说我对我整个人生或对我整个生命，我从我原来我自己或者这个社会给我一个既定的一个角度，一个我既定的一个刻板印象，我从当中走出来。因为我觉得尤其女性她在社会或在家庭当中，她不论发生很多事情，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悲剧化。那可是那样子一个悲剧化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很有可能是我们整个文化潜意识带给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女性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无能为力。但是在那样子一个撰写论文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从当中我找到力量，那个力量是一个对自己生命的一个自主权。那个自主权在于你或许当你对一个事情看的角度甚至提问的方法改变的时候，其实事实上很多事情它会有很多的翻转。那这样子的翻转它后来在我的文章里面慢慢的开始浮现出来。 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在我们跳到其实蛮后面，因为我写文章其实是我去年的事情。我在去年的时候2016年，我总共大概写了将近10篇评论在各大的媒体当中。 那其实第一篇写的是关于那个时候有个新闻，就是有一对母子他们在公车上面因为婴儿一直在哭闹结果被赶下车的这样一则，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新闻。 这篇可能很多人都有看过你写的这篇评论。 对，听说啦这一篇当时在苹果是好像有破纪录，好像到最后的那个点阅率是有百万这样子。那个时候的确就是说我一开始写本来是放在脸书上，结果真的是一夜之间就是忽然几百几千个留言或是转发，它是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响。那可是当时事实上我看到这个新闻然后我写出来这个东西，它事实上已经是酝酿在我心里非常久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只是借由这样子一个新闻，一个母子好像别人看到是一个亲子的一个文章，但是事实上我里面写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就是我觉得人心的冷漠，然后人心的觉得事不关己的这样子一个长久以来我看到的一个社会现象。 这个在哲学里面有答案吗？或是你说的伦理学？ 我觉得在伦理学那个它对我一个翻转，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处在一个无力的一个状况，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色，但是在我的文章里面我写到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是可以翻转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当时在各个的评论的声音，我们要么是去谴责那位母亲。 我们要不要讲一下那个新闻 啊？那个新闻它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婴儿在公车上，婴儿一直哭，然后好像是司机还是乘客我忘记，有人说你可不可以下车因为你吵到所有人，那妈妈很无奈就只好把小孩带下去了。那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然后当时在评论就很多人就是说啊，这个妈妈应该要怎么做啊，然后你要嘛就是你就不要坐公车嘛，你带着小孩子你知道小孩子会哭闹啊，那你既然要哭闹那你就应该要想办法啊。那当然也有人就是会去责怪赶他下去，人说啊，那个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子你怎么可以把人家赶下去，就是一直就是会有这样子两方互相攻击的一个言论出来。那当时我会觉得说不论你是在批判那位母亲或者是你是在批判其他乘客，事实上你的角色都是在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去批判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提出一个我心里认为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那问题是当场如果我们是当场在那个现场的，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就是说有没有人去讨论反求诸己，就是 旁边的乘客可以做些什么， 对，或者是我们每个人去讨论是说当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周遭的时候我们自己该做什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在文章里面我记得我写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去批判政府，我们去批判当政者，我们去批判许多事情，那但是当我们在批判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就不可以不作为。那这个是后来我自己不管在念完哲学或是后来我去念法律，我自己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在哲学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冷僻的学问后面，或者是在法律一个看起来很枯燥的一个条文背后，如果当他们背后没有人心这个东西的话，那么法律它就只是一个程序而已，那么哲学它就只是一个学问而已。所以所有的这个背后我们必须要去回归于我们人心，你必须所有东西必须要从心来出发，那这个心要怎么样的出发，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理论，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当下你要怎么样去理解，去尊重，去对于你身旁所有人的一个存在去给予尊重给予理解。因为后来我觉得当我去写，从一开始我只是从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粉红的一个主题，就是亲子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如果说有朋友去仔细看我的文章，我是借由亲子一个很容易入门的一个主题，事实上我在讨论的一个东西是我一直觉得说人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梳理，还有事不关己，还有认为 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他都是被隔离的、 嗯、哼， 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他者，他是一个异己，所以我们要去做排除的这样子一个，我觉得是很严肃，甚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灰暗的一个人心的一个灰暗面， 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应该要怎么样，你不该怎么样，而不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或我可以做些什么。 当我在写那个后来我从一个蛮粉红的亲子或教育的议题，我写到自学，然后在自学的这个东西我写到了阶级的问题，然后直到后面我借由电影，我借由访问，我直接就去写了社会阶级排除，还有我们的人民，还有我们的社会当权者对于弱势的欺压这件事情。那我当中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说事实上不论是金帐者或者是贫穷或者是儿童或是老人，就是我们所谓这些社会上我们认为他们不是生产，事实上我们其实从我们很多的策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这个国家觉得说你们这些族群其实是一个没有利益没有经济效益的族群，所以呢我们他利用了一个最低阶的一个方案，最低阶的政策，还有最低阶的经费来照顾这些弱势团体。 听起来好像快要有一篇博士论文。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些文章， 我有贴在那个专页上面，已经有贴连结。我们先来听一个音乐，然后待会儿再请小青继续往下聊。刚才小青提到了从哲学系开始念到法律系，然后呢写了，在去年你就突然开始决定要用文字来传达你心中的这些想法跟观察，也获得了很大的回应。我们再回到你的在学校的过程好了，你念了哲学系之后又去念了法律，法律是不是对你的冲击也很大？ 嗯，我觉得法律对我来说最大一个冲击是他让我看到了荒谬这件事情，他让我看到了周遭外界的荒谬，看到了我自己的荒谬。 是不是我们以自以为的世界其实都很像是骇客任务那个 Matrix， 就是母体，就是你前面其实是有一层网，然后覆盖了真正的世界的样子。 对，我就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是在于说，我终于了解到说，其实一个人那个翻转的力量并不是说，我们你知道，就是我们其实在世代上面我会听到很多很粉红很美丽的，我们说在谎言好了，就是说啊，我们只要有正面向前的力量，这个世界就会改变，或是我们只要心中充满了爱就会，就是我们会不断的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粉饰太平的一个话语去让我们认为说，哦，这个世界还好。但是我觉得说人真正会去改变的那个力量在于当你发现说原来这些好像编织的一些很美丽的话语，或者说呈现出来这些东西，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荒谬的时候，我觉得当人发现到自己那个荒谬，然后你整个人翻转的时候，你自己才会去产生一种改变的那个力量，而且那个改变的力量它是会去影响到别人的。那我在念法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才真的深刻去理解到说，事实上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面他都有他的位置，就是说就像我刚说的，我说经障者他们本来在这个社会上面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位置在，然后弱势团体、贫穷的人、身障的人、儿童、老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各得其所。事实上在好几个世纪以前，甚至精神病患他们是可以非常自由在大街上面到处走动，然后甚至人们会认为说他们是先知，因为他们会说出我们说不出来的话，我们认为说他们是有预知能力的。但是后来我们开始做分隔，我们开始做贴标签，我们开始做隔离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去把经障者我们去把他驱赶，然后我们去把犯罪者或是飞行少年或是这些鱼贩少年，我们去一直不停的做驱赶，我们去做隔离，我们去给他们贴上标签。然后呢我们去做这样子的动作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我觉得看了我真的就是，他们觉得说我们要把万华区所有的那些骑楼那些东西统统拆掉，我们不要让那些游民可以睡在那边，可以躺在那边。你知道万华本来游民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空间，然后后来呢我们去做了改变，然后后来我们把他们通通赶到万华公园，然后当然有人认为就是说，哦，我们还要用水柱把它们洗干净，我们要把它驱赶，当然这个是一种酸话，这不是真的应该要这样做。但是我想这个新闻大家应该之前都知道。然后现在呢也有人觉得说我们要把这个顶楼把它骑楼把它清除，所以我们不要让这些游民继续在这边。然后这时候就说，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安置这些人呢？然后当我们要讨论要在哪里安置的时候，那附近人就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在我们这附近安置。我们不断的在做这些驱赶的动作，但是那些既得利益是什么？你看现在万板线现在要开始建了，然后一定是因为有游民的问题，以至于万华的地价一直没有办法往上，我们的房价一直没有办法上去。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有那个我们有那个就是万华，就是因为他们也认为那个是一个风化区，也是因为这些问题。然后可是问题是既得利益是谁呢？是那些想要来炒地皮的财主，他们希望这个地方的地价可以往上，房价可以往上。然后你把这些房价这些炒上来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是我们人民，而是那些来炒的这些投资客，他们希望可以把万华区可以把它给洗干净。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就是说当一个社会你去做这样子一个驱赶一个隔离的动作，你去把这些人去压迫到一个角落的时候，这个就回到失速列车那个电影，到最后反扑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去想说我们是给这些人福利， 我们的弱势团体他们要的不只是福利，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拥有权利。福利跟权利， 我认为这个观念，如果说你从福利转到权利，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就是说他们跟我们一样拥有在这个社会上一个各得其所，有他们应该有位置的一个权利，那个权利跟我们是一样的。那既然我们跟每一个人，我们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我跟你有关系，我们彼此之间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的时候，那么他们拥有的权利就是跟我们一样拥有的权利，而且他们今天所受到的待遇，他们今天的问题绝对不会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今天受到压迫并不是只是政府的一个压迫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我就回到我说的第一个文章，我们能够做什么。事实上我们这些冷眼旁观，或是我们的乡民的一些评论，或者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去挞伐，我们去说杀呀，我们去说我们要把他们赶走啊，我们的眼光事实上就已经在驱赶这些人了。我自己身为一个母亲，尤其我的女儿，就是说在两岁以前或者三岁以前，每一个母亲都有，每一个父母都有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惨痛的经验，就是当你的孩子在公共场所哭闹的时候，你那个旁边所有人射过来的那个眼光，那个嫌弃的眼光，让你会觉得说非常的焦虑，你会开始打骂你的小孩，或者说你想要很焦虑赶快把你的孩子赶到带到别的地方，可是事实上你是被驱赶的。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自觉的我们在歧视，我们在驱赶那些弱势，那些需要帮助人，但是我们却常常还是有那样子的，我们以为说我们已经给你福利啦，你们本来不应该得到任何的糖果，但是我们给你十颗糖果，那你应该要满足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这样子的想法一点也不是仁慈，事实上这样子一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歧视。 我觉得小青的想法就是社会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它并不是，虽然是有个单独个体组成，但是它最终其实还是都是彼此相连的。所以你以为你驱赶了谁，事实上你也割掉了自己某一部分，而那个部分你以为是恶的，其实说不定不是，说不定留下来才是恶的。就像对社会的弱势团体，或者是对一个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母亲跟小孩一样，你把这个妈妈赶下了车，但是有没有想过让她留在车上吧，我们可以帮她做些什么，我们可以让这个妈妈觉得轻松一点，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然后让小孩。其实我那天在捷运上就看到是一个爸爸带一个 baby， 那 baby 很可爱，可是可能因为很想睡觉，所以接下来就开始哭啦。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这隔壁那个大婶是不是有看到你的文章，因为他竟然就从他的包包里拿出一个饼干就给那个小孩，然后那小孩就整个就开心了，而且走的时候还用饼干跟大家说再见，就是那个哭声就完全停止了，好像只是简单的方法跟动作，然后真的就立刻改变车厢气氛，甚至看到爸爸下车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心的微笑的。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很好玩，我们今天请到音乐家谈社会的议题，也不能说光是音乐家了，因为就像小青说的，音乐家的社会责任，或者是说其实作为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再回来要故意放很平静的音乐，因为我刚才探索到很多很强烈的其实是现实的一个面向。今天请好朋友是卓小青，是一个从小学古典音乐长大的小提琴手，但是在一些转变之后看到了可能是以前在纯粹古典音乐或音乐的世界里面都不需要面对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或家庭都很幸运的没有到那个变成是切身的问题的那个阶层。可是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同的区块所构成的，但是他们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小青在学古典音乐里面感到真善美，但是在现实社会里面你开始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样前一阵子很好玩，我刚好去对一群原住民小朋友演讲这样子，那他们都是一群对于音乐非常有兴趣而且很有才华的孩子，但是他们是来自于偏乡。事实上那个时候他们请我去要讲一些东西，其实那时候 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有点沉重，就他们说你要去跟他们讲一些很鼓励的话，然后我就想说哇，讲很鼓励的话，要讲什么音乐真善美嘛。然后但我因为我也很清楚，就是说他们不管学校的一些资源或者这些孩子他们以后家庭的资源，我自己是学音乐的，我很清楚学音乐家庭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学音乐他除了需要大量的时间以外，它事实上也是需要有某一种经济条件。那这样子的经济条件会让很，有时候会让像，尤其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小康家庭，其实撑得蛮辛苦。 嗯， 那这些原住民小朋友，他们对音乐，他们事实上他们有一个梦想。那我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对于音乐依然要怀抱着希望，但是我又不想给他们一个太粉红色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远景，但是我因为他们又是个孩子，我并没有要去跟他们讲太现实太黑暗的一个东西，没有必要，他们需要梦想，他们需要去理想来推动他们。所以当时我跟他们讲的是说，我觉得说音乐事实上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因为每一个音乐家，尤其当你在乐团演奏的时候，其实你很清楚每一个乐器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我们不但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们也必须要去听到别人的声音，因为当我们只有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乐团这个音乐就会变成一团乱，因为你听不到别人的节奏，你就自顾自己的演奏。那当你自己只去注意自己的声部，然后每一个声部都是自己演奏自己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乐曲的完整性就已经整个分崩离析，它就再也不是一个完整一个美好的音乐。我觉得音乐家有个天赋，就是我们对于抽象的东西我们的理解力是很强的。因为音乐就是看不到，你知道所有的艺术形式里面音乐就是，而且它稍纵即逝， 没错，你做完就 对，它真的是稍纵即逝，你今天就拉错一个音没了就是没了。那既然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天赋，我们对于所有抽象性所有看不见的这样子一个事物，我们是敏锐的，我们的感受力是强的，那我们有异于常人灵敏的一个听力。那我那时候鼓励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样子一个才能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带到他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就是人与人之间我们常常有那些看不到的 交流 交流，甚至言语不无法去表达的一些东西。言语它是一个工具，它有时候它也是一个限制，它有时候也是一个误会的来源，但是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那样子一个很无形的那个交流，那个是需要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理解。那我觉得到一个很根本一个很纯粹的东西，就是在于我希望他们能够运用他们这样子一个天赋去理解去倾听那些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眼睛看到 语言能够表达，但是那样子一个很真切很深刻的一个交流，那他们必须要了解到说他们以后的存在，他们跟在社会上面，他们在学校，他们都不是自己拉自己的，自己吹自己的，只要管好自己就好，他们必须要去跟别人互动，他们要去倾听别人的声音，他们要去了解别人的节奏，必须要这样子，所以才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乐曲。 真的，后来你发现唱歌也好，比如说你很喜欢唱歌，但你说其实他是唱了很不怎么样，可是我意思是说在合唱团里面最棒的事情就是你要唱出那个音，你还要听旁边的人跟你的和不和谐，然后你要加入那个和谐当中，或者是你在就像你说在乐团里面演奏，很多时候是听那个声音的平衡，不同乐器之间的平衡，唯有如果 只唱自己，虽然你觉得你唱了百分之百是很准的，但是你跟别人是不和谐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也是算是失败了。就如果大家都演奏有点荒腔走板，可是一起荒腔走板反而会是一个有趣的作品，有时候真的 是 这样。 是的 我觉得爵士乐里面最多这样的东西，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即兴的，即兴每个人有心中有几个句子，然后丢出来给对方，然后听对方再接回来，这是一个呼应的过程。 好精彩，那我真的非常崇拜那些爵士乐手那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啊、所以有时候爵士乐，你就说哦，什么时候才会演奏完，也不太清楚。但是大家就有十几个演色，然后音乐就结束了，好像就有点像玩音乐一样。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但是在真实社会里面，当然事情也许会复杂一点，但是也不用，就是不要把自己紧紧包起来，就是。幻想我在自己小世界里面，外面都是可怕的事情。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也对，因为那些孩子他们是从大部分是从弱势家庭出来的，那其实在很多贫穷的孩子他们身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个东西，就是除了物资上面的贫穷以外，还有精神上面的贫穷。所谓精神上的贫穷，就是他们会倾向于不敢去求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会不敢说出他们心里的想法，他们会太满足于现有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别人很多，应该说很多人会告诉他们，你这样子就已经很幸运了，你没有那么多资源，你就只能这样了，就是很多人会告诉你，你就只能这样了。所以那时候我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演奏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是你自己的声音是重要的，绝对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告诉你说你的声音不重要，即使全世界告诉你你的声音不重要，但是你自己要相信你的声音是重要的。他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我觉得比较能够去撑过 鼓励他们， 对他们之后或许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成长的路，但是我希望他们即使是在一个物资缺乏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但是希望他们的精神能够不要被整个外在的环境给剥夺的太多。对， 好，我们再来听一个美妙的古典音乐，再回来跟小青继续聊。 听到是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幻想曲。嗯，古典音乐好总是可以那个给我们一个 break。 今天请到朋友是卓小青，有提到说其实你在写的这些文章里面有一篇是刊登在报道着这个媒体上面，你花了很多时间去介绍一个罕见疾病的家庭，身障人士的家庭的辛苦的路程。我们可能很多人家里有这样的状况，也许是身障，然后也许是家里有老年人，然后也许是失能了或失智的，这个情况其实现在越来越被看见，会被重视。但是只要自己经历过人都会知道说现在的这些福利其实是有点辛苦的，特别是这些照顾者，不管是家人的照顾或是你要得要请外面的人来照顾，可以用的资源虽然是有，可是好像还是比较辛苦的。小青，你要谈谈这个吗？ 当时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去找资料，然后找相关的法规，然后找过去的一些例子，然后我是还蛮幸运在脸书上面认识这位妈妈，然后我去他们家实际采访摄影，然后我觉得那大概是我所有的文章里面我花最多最多心力去完成的一个报道，它真的是一个报道。对，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我们国家它的确设计了一个看似非常完善的一个制度和法规，但是法规下面没有人，这就是一个空有法规。我前两天刚好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比如说在花莲，它大概有3万多个需要被照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个案，但是在花莲只有大概200-300个。社工而已吧，也就是说我们的比例永远是几百个社工必须要去照顾几万几千甚至上万个需要被照顾的人。所以今天你有这样的法规，但是你轮不到啊，根本轮不到你用。但是问题是说在这样子一个人数缺人力缺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东西也是我在那个报道里面我后来又去深究探讨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你去看到我们社会这些去照顾弱势的这些居服员这些志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福利是非常糟糕的，他们的时薪很有可能只有130元，他们的月薪很有可能甚至有时不到2万块或是2万出头。然后呢他们很有可能在比如说他们在学校要照顾这些身障的学生的时候，遇到寒暑假的时候，这些居服员他们是没有劳健保的。我是说这些他们不是全职的，那事实上全职的这些居服员他们的数量可是少得很可怜。那为什么，那我又再继续的去探讨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给这些需要照顾这些弱势需要最多劳力的这些人力却是给他们这么糟糕的一个福利，导致于我们的国家都是弱势在照顾弱势。我们的国家都是单亲妈妈或者是低收入户的这些年纪年长的尤其是女性，他们去照顾这些需要很多劳力很粗重的一些工作， 甚至很精神上也要花很多投注的。 是的，那么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在整个我们讲到不管资本主义或者说现在整个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把所有最多的资源事实上我们都是投注于在于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资本家那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本家投资客身上那些财主身上。那我们认为说这些老人我们这些弱势团体因为他们事实上对于这个社会我们去普遍认为他们是没有所谓的经济效益，他们没有生产能力，所以因此我们的国家不想花这么多的精神这么多的精力还有财力在这些我们觉得不是生产的这些 族群身上，所以当然我们也不愿意去让照顾他们的这些人他们能够有个很好的一个福利，很好的一个薪资，很好的待遇、所以以至于说不管是照顾这些弱势的这些居服员，或者是去关心那些飞行少年的那些志工，他们的薪水都是少得可怜，而且因为人力的缺乏还有制度的关系，他们变成说他们没有办法去深入的去跟这些人去建立关系，当你没有办法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在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得到被感化，或者是说能够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际的一个交流。那么 我觉得说比如说我们去看到香港好了，像在香港的话，他们去照顾或去街头去抓住，我们常说我们的网不是要去抓住那些孩子，这些志工他们的一个月的薪水是台币80000块。 嗯哼，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你看一个国家它的先进程度，还有应该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对待弱势，对待儿童，对待这些在边缘必须要被抓住的人。但是我们的倾向却是说，我们先去把他们标签化，我们去让他们觉得说，哦，你们这些人就是很糟糕的，你们就是一些坏孩子。但是你知道，一个孩子当他被贴上标签了以后，他几乎是永远没有办法再翻转。所以他在这样子一个压迫下面，他很有可能必须再继续去犯罪。然后呢，我的那篇文章，他那个报道，我讲到那个身障的孩子，他在学校他除了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固定的居服员的一个照顾之外，他每次一换一个学校他就要碰个软钉子。就是我们的学校就是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就是说哦，我们要对我们的身障孩子我们要有怎么样的待遇，我们要怎么样子的一个福利。但是问题是当碰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经费还有人力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真的也没有办法苛责那些学校，因为每一个学校他们得到的经费就是这么多，所以到最后其实牺牲者还是这些金字塔最底端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我觉得说那是因为我们整个主政者他把所有的资源，我觉得他们当他们去讲高等教育去讲幼儿教育的时候，你事实上是应该要把所有很多的资源是放在一个幼儿教育还有放在我们的弱势族群上面，这样子一个重心才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先进的一个国家应该要做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相反过来，所以导致于说那讲到一个最近就是像最近其实讲的一个沸沸扬扬的劳工的问题， 嗯，好像真的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哦，听起来资本主义社会好像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资本主义到发展到最后面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到底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应该要更容纳进来，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改变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幸好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会变弱，所以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论是你的家人或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在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重新正视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哎，我真的变社会议题了，好， 我会把你的节目给毁了， 不会，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很关心啊，嗯。好，我们来听，这是 Jeff Buckley 演唱的这首歌，叫《哈利路亚》。 Secret chord, the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Well,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and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Faith was strong, but you needed proof. You saw her bathing on the roof. Her beauty and the moonlight overthrew you. And she tied you to her kitchen chair. And she broke your throne and she cut your hair. And from your lips she drew the hallelujah.I've seen this room and I've walked this floor. You know, I used to live alone before I knew you. But I've seen your flag on the marble arch. And love is not a victory march. It's a col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Hallelujah.There was a time when you let me know what's really going on below, but now you never show that to me, do you? But remember when I moved in you and the holy dove was moving too, and every breath we drewThank you.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刚听到是电影《新天堂乐园》的音乐，我们今天都要用优美的音乐，然后要来请小青，我们来讲一些其实我觉得是很深入的话题，提出小青的观点，然后每个人应该也都会有自己的观察跟反思。我认识小青时候，她真的就像她节目一开始时候说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美少女，很辣。长发披肩很高挑，然后带着一把小提琴， 到底有多辣？ 是真的很辣。然后到哪儿就拿起他的琴弓就演奏一首，然后大家哇，全部都傻眼，很亮眼的女孩。在交响乐团工作，假日的时候就立刻到欧洲去上大师班，或者是去考试，或者是比赛，往他的音乐之路迈进。但是在许多年之后，再看到小青。他的身份改变，我说的身份改变是除了刚才说去念了两个跟音乐无关的学位，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法律之外，他还另外身份他成了妈妈。小青，我们在碰面的时候你跟我提到说，原来成为母亲的这个身份也是某一部分改变了你，或是加强了你的某些信念，是吗？ 因为我记得上一次碰到你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大肚子，好像那个时候对，对啊， 那时候就想，哇，我原来辣妹也 会 大肚子， 当妈妈的。当我觉得当母亲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它是一个让人终于了解何谓温柔，那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过程。那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温柔的过程，就是它会让你的一个眼界会改变，就是当你去看你身旁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开始看到每一个人内在的那个孩子。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看着面对的那个人，你觉得说，哦，他以前曾经也是一个这么可爱的这样一个天真的一个 baby。 我觉得那会对于别人或对于自己或会多了很多很多一个温柔的一个眼光，你会看待就是你事实上你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没有，我们今天不要讲那个好了，就是讲到犯罪的东西，我就不要讲到这个东西好了。对对，这个节目不适合讲的东西。对，那只是说，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挣扎，因为我的个性其实真的是非常爱好漂泊的，我事实上是一个喜爱孤独的一个个性。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很爱好自由，就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自由跟幸福给分开，就是说，哦，可能我要寻求人生的幸福，我可能要舍弃一部分的自由这样子。但是我到了某个年纪，我忽然发现说我的自由跟幸福是画上等号。我觉得当我能够感受到自由的时候，我是幸福的。但是当一个人他选择自由的时候，事实上在同时间他也算是选择了孤独。对，因为自由事实上它也代表就是某一些人际关系或是某一些连结，事实上我必须要能够我就是我 拿得起放得下， 对，比较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对，是这样子。那真的是我觉得我这辈子最拿不起放不下就是我女儿。那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人家说甜蜜的负担，甜蜜的一个牵挂。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去探索我自己的一个内在世界，就是当我感受到拉扯的时候，我一个母亲她常常会有感觉到很多我们所说不必要的一个罪恶感，一个罪疚感。但是当你的自我不断的被掏空，一个自我没有办法被完成的时候，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很开心很快乐，或是有很多的爱给孩子。所以慢慢的我才发现，就是说我不要一直被捆绑住，就我不要一直被这个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 角色给捆绑住，除了母亲之外我还有很多的角色，我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 嗯、 我才能够去很健康的去面对我的孩子，那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个体、嗯、那当然我有发现就是说当我自己更完整我自己更平衡的时候，我觉得说我的女儿她的回馈她的反应她也是更有安全感、嗯、我们也更能够建立这个亲密的感觉。对、 嗯、你觉得你说很好我虽然没有当母亲，不过我常常看那个西萨狗教官没有开玩笑，我是说你看他每次说你家的狗有问题，其实主人有问题开玩笑开玩笑， 没错没错， 对，但是真的就是人跟人是互动出来，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小孩很不安，其实就是跟他的照顾者的一些互动散发出来的那个他自己照顾者是不是自己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都是有关的，所以很高兴知道小青当了母亲之后反而更认识爱小孩，但是也更认识自己，也知道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平衡，所以才能够对待旁边的人也就是平衡，然后真的可以给出真正的爱。 然后在除了就是我觉得平衡以外，就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更重要，那就流动。 嗯， 就是我们常常会去把一个人，我们会把他定在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面对孩子，我们就觉得你必须是要在一个最好的位置，你是个好孩子，你是完全不能够有一个偏差，不能够有任何的流动的一个状况。那事实上我觉得我后来在养孩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人是必须要在他的生命位置当中，他是必须要属于保持流动的，就像四季的更换一样，他没有办法永远是在春天夏天，他必须要能够回到秋天回到冬天，那这个冬天很有可能是他最不好的状况，很有可能他是在出问题的这个状况、 嗯、 但是当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把这个丑陋，我们认为的这个丑陋，我们认为这个枯竭当作是一个必须要被清除，当作是一个不被允许的一个状况、 嗯、 我常用一个比喻，我说就好像个樱花树，樱花树开得非常非常的美丽，但它的花期非常的短，然后当它整个树叶它的花瓣整个掉到土壤，到了冬天以后它非常丑，跟那些土整个混在一起，而且甚至会发出恶臭，但是它这些混到土里面以后它才会成为那个养分，再回到树干再重新开出花来。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尤其孩子，他们都是流动的，你必须要允许他们进入到自己的冬天、嗯我们也必须要允许我们身旁人，允许我们自己进入到冬天、 嗯、 所有的生物动物甚至植物，你会看到他们到冬天的时候，有些动物或有些他们都会把自己给覆盖起来、 嗯、 那你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过程，你才有办法在春天来的时候，在夏天来的时候，你才有重生的机会、 嗯，而且我觉得小孩真的是一直变呢，有时候人家说三四岁猫狗嫌，然后可是哎，突然变成小天使，什么七八岁又猫狗嫌，好像会这样，所以爸妈们或是那个旁边的路人，大家都要爱护小孩哦，他们会一直变来变去，然后要那个相信他们会变得更好。我们先听一段，这是电影《邮差》的配乐。 我现在想说我们的那个专业上是不是人数暴增，因为小金的几个文章我有贴在粉丝专页上面，也许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看他的那一篇在公车上一对母子被赶下车以后，曾经有应该算是百万点击率吧，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关心这样议题。你会以为说现在人是冷漠的，就只爱批评的，其实不尽然，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在小青文章里面有提到。小青还有一篇文章讲到失速列车，我那天后来也回家看了，原来你可以把一个电影僵尸电影挪到你观察的社会议题里面，你要谈谈这个部分吗？ 我记得我那篇文章第一个一开始我写说，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其实应该要去，我们好像都是去摒弃那些我们认为好像有罪恶的那些人，但是 就像感染病毒的人一样。 对对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应该要去注视的去注意的是罪恶那些事情，就我所谓就是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应该是要去关注的是不公义本身这个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在写那个的时候奇怪，讲到那个电影，我好像有一点不晓得该怎么讲下去。因为讲到列车后，我就忽然跳痛，我跳到那个最近不是我们不是有人要讲那个我们劳工要去卧轨嘛，我们要去卧轨抗议这件事情。其实前两天我看到就是说他们发动要去卧轨这件事情，我忽然有点感慨，因为又刚好讲到列车，所以我知道这样跳痛有点跳得远，但是我真的讲我想到一个蛮感慨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在2013那个时候官场工人卧轨事件，那如果当时有在关注这个新闻，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官场工人卧轨事件那个算是记得那个时候去卧轨的都是一群大概都是50岁以上，年纪非常大，他们一辈子为了工厂奉献，就后来却被这个国家给背叛的一些老人，然后他们去卧轨抗议。当时如果说有人去注意一些新闻画面的时候，当时有非常多的乘客，他们那时候在月台上，他们并不是支持为这些劳工去加油打气，他们是骂他们，是说要死你们去死，我们要回家，你们不要耽误我们坐车的时间。他们是这样子去对待那些当时官场工人那些老先生老太太。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说那是你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但是现在其实才4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是只有少数族群的事情，现在已经都是轮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了。当时或许只有那么少人去卧轨，现在我们要去发起，我们说我们要几千人去卧轨，我相信这个时候去卧轨的时候已经不会有人再去说你们去死，你们被压死好了，开过去压死他们不关我们的事情了，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会去讲这样子的话了。在失速列车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看到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画面，就是所有那些 中产阶级以上那些精英分子，他们那些获救人，他们跑到最前面的车厢去，然后呢他们去努力把门关上，他们去告诉后面那些人，你们不准进来，你们的病毒绝对千万无论如何不要沾染到我们的身上。可是其实到最后我们都发现，就是说这些东西它不但会突破那个门，它会不断的传染，它会不断的攻击，它会不断的攻击到最后没有任何人能够剩下为止。当然我觉得那个电影，我觉得导演他去做了一些伏笔，他或许会出第二集，我不知道，因为后来还是有生还者这样子。所以我整个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感受得到那样子一个阶级下面就一个无法翻转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悲哀。那这样子的悲哀常常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悲哀是来自于说，我们会认为人跟人之间是一个差异，就是那个差异导致了排除，因为我们认为他者是一个异己。那但是我们一直少一个观念，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之前流行一个话，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是局外人。那那个话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真的大家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样子一个黑暗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去犯罪的可能性。只是说或许我们的超我，或许我们在某些机缘，或者说我们的环境，或者说我们不会去做那些事情，但是这也绝对不会代表就是说我们比别人还要优越。 我觉得的确就像很多人也许觉得我现在还年轻，我还有力气，我还可以赚钱，还可以工作，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每个人有一天都会有变弱的时候，或者是你有可能遇到你意想不到简单的一些事情，就可以让你掉到那个线之下的，这是随时都有可能被命运抛出去的，这个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每个人在列车上就仅想着把自己的车厢关起来，其实是挡不了任何事情的。 而且就是我觉得在观看那个电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真的见识到，我觉得说韩国他们利用这样子一个通俗文化、通俗艺术的这样子一个力量，像之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熔炉法案》，他们因为这个电影引起了整个全国的一个奋起 讨论， 所以把一个恶法给修掉。那其实不管是我后来去念了哲学，或我念了法律，其实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东西他们都不是万能。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治他们办不到的，事实上很多东西是文学艺术才能够做得到的，那种去突破一个人的灵魂，去激发人心，去激发一个人的情绪，去把一个人深层内在的一个情感去让它爆发出来，让它形成一个团体，一个很大的力量，事实上我们必须要靠着文学艺术、音乐、表演，所有这些艺文方面的这些东西，我们才有办法。所以就是我说何谓我觉得艺术家的一个什么社会责任，就是说我觉得艺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它是有办法能够翻转人心，然后进而翻转社会的。所以我或许借由这个，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真的是要能够去注重我们的艺文发展，然后对于整个艺文的一个发展、一个法规还有一个经费的补助，必须要能够让这些艺术家他们能有更多的心力、更多的精力去创作。因为很多事情真的艺术家能够做到那个力量是超越法律、超越政治能够做到的事情。 没错。好，很高兴知道艺术家其实是很有力量的。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卓小青，好久不见，然后带来给我们这么多他的观察跟他的想法，然后也很高兴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进国家音乐厅听到你的演奏然后也希望你持续带来你的想法给我们，不论透过任何的形式。非常谢谢小青今天来节目，谢谢你。 谢谢，拜拜。 拜拜。最后听到这个是 Led Zeppelin The Rain Song。 我是雷光夏，下周见，拜拜。 the summer of my smile. Flee from me, keepers of the blue. Speak to me only with your eyes. It is to you I feel this tune. Ain't so hard to recognize, oh. These things are clear to all from time. Of the quotient quotient.